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变量提升 JavaScript 代码是按照顺序执行的吗？讲完宏观视角下面的浏览器后啊，从这篇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下一个新的模块了。在这里我会对 JavaScript 的执行原理做深入的介绍。今天是该模块的第一篇文章，我们主要讲解执行上下文相关的内容。那么为什么先讲执行上下文呢？它这么重要吗？可以这么说，只有理解了 JavaScript 的执行上下文，你才能更好地理解 JavaScript 语言本身，比如变量提升、作用域、闭包等等。不仅于此啊，理解执行上下文和调用栈的概念，还能助你成为一名更合格的前端开发工程师。不过由于我们专栏不是专门讲 JavaScript 语言的，所以我并不会对 JavaScript 的语法做过多的介绍。本文主要是从 JavaScript 的执行顺序讲起，然后带你一步一步了解 JavaScript 是怎么运行的。接下来咱们先看段代码，你觉得文中的这段代码的输出结果是什么？在这里我还是要插一句啊，为了便于你的理解，我在文中附上了一些图片和代码，所以建议你在听音频的同时也能结合着文字和图片，效果会更加的好。使用 JavaScript 的开发程序员应该都知道 JavaScript 是按照顺序执行的。若按照这个逻辑来理解的话，那么当执行第一行的时候，由于 shell_name 函数还没有定义，所以执行应该会报错。同样执行第二行的时候，由于 myName 函数也未定义，所以同样会报错。然而实际执行结果却并非如此。通过文中执行的结果示意图，你可以看出来，第一行输出了函数 shell_name 被执行，第二行输出了 undefined 的。这和前面想象中的执行顺序好像有点不一样啊。通过上面的执行结果，你应该知道了函数或者变量是可以在定义之前使用的。那么如果使用没有定义的函数或者变量， JavaScript 代码还会继续执行吗？为了验证这点，我们可以删除第三行的变量 myName 的定义，然后再执行这段代码。这时候你会发现 JavaScript 引擎报错了。从这两段代码的执行结果来看呀，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三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在执行的过程中，若使用了未声明的变量，那么 JavaScript 会执行报错。第二个结论是，在一个变量之前使用它不会出错，但是该变量的值会是 undefined 的，而不是定义时的值。第三个就是在一个函数之前使用它是不会出错的，而且函数还能够正确的执行。第一个结论很好理解啊，因为变量没有定义嘛，所以在执行 JavaScript 代码的时候就找不到这个变量了，所以 JS 会抛出一个错误。但是啊，对于第二个和第三个结论就让人觉得挺费解的了。变量和函数为什么能在定义之前使用？这似乎 JavaScript 代码并不是一行一行执行的。同样的方式，变量和函数的处理结果为什么不一样呢？比如上面的执行结果，提前使用了 shell_name 函数能打印出来完整的结果，但是提前使用 myName 变量的值却是 undefined 的，而不是定义时使用的即刻时间的这个值。要解释这两个问题啊，你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变量提升。不过在介绍变量提升之前，我们先还是通过 while myName 等于即刻时间的这段代码来看看 JavaScript 中的声明和赋值。其实啊，这段代码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两行代码的组成。第一行是声明部分，叫做 while myName， 第二行是赋值部分，是 myName 等于即刻时间。具体你也可以参考文中图所示。这就是变量的声明和赋值。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函数的声明和赋值，同样你可以参考文中的代码。第一个函数 for 是一个完整的函数声明，也就是说没有涉及到赋值操作。第二个是先声明变量 bar， 然后再把一个函数赋给 bar。 为了直观的理解，你可以参考我放在文中的解析图。好了，理解了声明和赋值操作，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聊聊什么是变量提升了。所谓的变量提升啊，是指 JavaScript 代码在执行的过程中， JavaScript 引擎会把变量声明的部分和函数声明的部分提升到代码的开头的一个行为。变量被提升后，会给变量设置默认值，这个默认值就是我们熟悉的 undefined 的。为了模拟变量提升的效果，我们对代码做了一些调整，具体如文中接下来的图片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对原生的代码主要做了两个地方的调整。第一个地方是把声明的部分提升到了代码的开头，比如变量 myName 和函数 shell_name， 并给变量设置为默认值 undefined 的。第二个地方是移除了原本声明的变量和函数，比如 while myName 等于即刻时间的语句，移除了 while声明， 然后移除了整个 shell-name 函数的声明。通过这两步啊，就可以实现变量提升的效果。你也可以执行这一段模拟变量提升的代码，其输出的结果和第一段代码应该是完全一样的。通过这段模拟变量提升的代码，相信你已经明白了可以在定义之前使用变量或者函数的原因了。其原因就是函数和变量在执行之前提升到了代码开头。从概念的字面意义上来看啊，变量提升意味着变量和函数的声明会在物理层面移到代码的最前面，正如我们前面模拟的那样，但这并不准确。实际上，变量和函数的声明在代码里面的位置是不会改变的，而是在编译阶段被 JavaScript 引擎放到内存里面去了。对，你没有听错，这是一段 JS 代码在执行之前需要被 JavaScript 引擎编译，编译完成之后才能进入执行阶段。大致的流程你可以参考文中的流程图。首先是编译阶段，那么编译阶段和变量提升存在什么关系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上面那段模拟变量提升的代码吧。为了方便介绍，可以把这段代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变量提升的代码，第二个部分是执行部分的代码。把 JavaScript 执行流程细化之后，就如文中图所示，你可以参考一下从图中可以看出来输入一段代码经过编译后会生成两个部分，执行上下文和可执行代码。执行上下文是 JavaScript 执行一段代码时的运行环境，比如调用一个函数就会进入这个函数的执行上下文，确定了该函数在执行期间用到的如 race 啊、变量啊、对象啊以及函数等等相关的内容。关于执行上下文的细节，我会在下篇文章中做详细的介绍。现在你只需要知道在执行上下文中存在着一个变量环境的对象，该对象保存了变量提升的内容，比如前面代码中的变量 myName 和函数 shellName 都保存在该对象里面。你可以简单的把变量环境对象看成如文中代码所示的结构。了解完变量环境对象结构之后接下来我们再结合文中的代码分析一下是如何生成变量环境对象的。我们来一行一行分析这段代码。第一行和第二行，由于这两行代码不是声明操作，所以 JavaScript 引擎不会做任何处理的。第三行，由于这行代码是经过 var 声明的，因此 JavaScript 引擎将在环境对象中创建一个名为 myName 的属性，并使用 undefined 的对其初始化。第四行， JavaScript 引擎发现了一个通过 faction 定义的函数，所以它将函数的定义存储到堆中，并在环境变量中创建了一个 shellname 的属性，然后将该属性指向堆中的位置，这样就生成了变量环境的对象。接下来 JavaScript 引擎会把声明以外的代码编译为字节码，至于字节码的细节我们会在后面的文章做详细介绍，你也可以类比文中模拟的代码。好了，现在我们有了执行上下文和可执行代码了，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执行阶段了。 JavaScript 引擎开始执行可执行代码，按照顺序一行一行的执行。下面我们就来一行一行的分析这个执行的过程。当执行到 shellname 函数时， JavaScript 引擎便开始在变量对象中查找该函数。由于变量对象中存放了该函数的引用，所以 JavaScript 引擎便开始执行该函数，并输出了函数 shellname 被执行的结果。接下来打印变量 myName 的信息。JavaScript 引擎继续在变量对象中查找该对象。由于变量环境中存在 myName 变量，并且其值是 undefined 的，所以这时候就输出了 undefined 的。接下来执行第三句，把即刻时间付给 myName 变量。赋值后，变量环境中的 myName 属性值就改变为即刻时间了。好了，以上就是一段代码的编译和执行流程。实际上，编译阶段和执行阶段是非常复杂的，包括了词法分析、语法分析、代码优化、代码生成等等。这些内容我会在14节编译器和解释器V8 是如何执行一段 JS 代码的那节会做详细的介绍。在本篇文章中，你只需要知道 JavaScript 代码经过编译生成了什么内容就可以了那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在执行一段 JavaScript 代码之前会编译代码，并将代码中的函数和变量保存到执行上下文的变量环境中。那么代码中如果出现了纯名的函数或者变量， JavaScript 引擎会如何处理呢？我们还是先看文中的一段代码。这段代码中我们先定义了一个 shellname 函数，该函数打印出来了即刻棒，然后调用 shellname 函数最后又定义了一个 shellname 函数，这个 shellname 函数打印出来了是即刻时间。接着我们继续调用 shellname， 那么你能分析出来这两次打印出来的值是什么吗？我们来分析下其完整的执行流程。首先啊，是编译阶段遇到了第一个修name函数，会将该函数体存放到变量环境里面。接下来是第二个修name函数，会继续的存放该变量到变量环境里面。但是变量环境中已经存在了一个修name函数了，此时第二个修name函数会将第一个修name函数的值覆盖掉。最终啊，变量环境中只存在第二个修name函数。接下来是执行阶段，先执行第一个修name函数，但是由于变量环境中的修name函数是第二个修name函数，所以最终调用的也是第二个函数。那么打印出来的结果当然是即刻时间了。同样，第二次执行修name函数时也是走同样的流程，所以输出的结果也是即刻时间。从上面可以看出来啊，一段代码如果定义了两个相同的名字的函数，那么最终生效的是最后一个。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下面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的内容。首先 ,JavaScript 代码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先做变量提升。而之所以需要实现变量提升，是因为 JavaScript 代码在执行之前需要先编译。在编译阶段，变量和函数会被存放到变量环境里面去。变量的默认值会被设置为 undefined 的。在代码的执行阶段， JavaScript 引擎会从变量环境中去查找自定义的变量或函数。如果在编译阶段存在着两个相同的函数，那么最终存放在变量环境中是最后定义的那一个，这是因为后定义的会覆盖掉之前定义的。以上就是今天所讲的主要内容。当然了，学习这些内容并不是让你掌握 JavaScript 的一些小技巧，其主要目的是让你弄清楚 JavaScript 的执行机制，是通过先编译再执行的机制。如果你了解了 JavaScript 的执行流程，那么在编写代码的时候，你就能避开一些陷阱，在分析代码执行过程中，也能通过分析 JavaScript 执行流程来定位问题。最后啊，留给你一个思考题，你可以参考文中的这段代码，你能按照 JavaScript 的执行流程来分析最终输出的结果吗？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分享。